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苗秀华是一位精力旺盛、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。在工厂上班的时候，因为性格原因，他留下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名声。他和领导斗，和同事斗，和他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，一直斗到了退休。赋闲在家的苗秀华乔迁新居，搬进了一个新小区，却又展开了新的斗争。苗秀华的前路将会如何？欢迎收听小说特别能战斗，演播小燕。 苗秀华曾经对他弟弟强调，为了避免造成不良影响，受物业公司以口实，坚决不能使用武力。但是舅舅还真有办法，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和那些人谈了些什么。不出几天，嘿，袭扰业主的事情便再也没有发生过了，那草莓鼻子更是从此彻底消失了。事后舅舅对我炫耀说， 这就叫不是猛龙不过江，在老炮眼里他们家根本就不算出来混的。 就连叶教授也叹服道，哎呦，这就是孟尝君结交鸡鸣狗盗之徒的道理吧。而这鸡鸣狗盗之徒却是苗秀华的亲弟弟。苗秀华倒没什么表示，我反而替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，笑得很不自然。就这样，我们的小区挨过了最混乱的一段日子，业主委员会状告物业公司的官司也终于开庭了。那天正是工作日，但我还是请了假，一大早赶到了区法院的门口。到了地方一看，台阶上勾勾滴滴的站了一大群人，都是小区的业主。除了不需要上班的老头老太太，也有不少像我一样挤出时间来参加的。看来大家都怀了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思，只想着这一次能够解决纠纷，过上正常的日子。因为来人众多，法院特地选了一个很大的房间供我们进去旁听。一时间几排长椅子上就坐满了人，都是业主。而物业公司那一方呢，就显得势单力孤了。在这种对比当中，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组织的力量，团结的力量。当庭辩论却进行得很简单，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唇枪舌剑，一波三折。法官让双方的代理律师轮流发言，业主这边强调了物业公司三番五次私自改动小区设施，服务态度极其恶劣的客观情况，并且指出业主委员会已经成立，按照新颁布的物权法，这个机构是完全有权利提出解雇要求的。而物业公司的代理律师明显水平差很多，就连材料都准备的远不如我们充分，只是一口咬定，既然当初签过合同，那么不交物业费就是违约。控辩双方只说了一轮，庭审便宣布告一段落。法官起身表示将于半个小时之后宣判。就在几个 戴着大檐帽的人物鱼贯退席之际，苗秀华忽然从前排的条凳上站了起来，他高扬起一只手，紧紧地攥成拳头，呼喊道：物业不走，家无宁日。业主们愣了一愣，片刻便有几个人振臂呼应道：家无宁日，家无宁日。苗秀华又喊：严厉谴责物业公司的无耻行径。更多的人跟上：严厉谴责，严厉谴责。苗秀华再喊：和物业公司斗争到底。这次就几乎是所有人都共鸣了起来：斗争到底，斗争到底。声如雷动，把法官都吓了一跳。法官转过身来劝告大家：哎，请大家相信法律啊，相信法院，相信法律，相信法院啊。苗秀华撇了撇嘴说：我们也没说不相信呢。那你带头喊什么呀？哎，我们不能表达我们自己的意见吗？法官哭笑不得：你们的意见不是在书面材料里写得很清楚了吗？何必再用这种方式呢？我警告你啊，如果扰乱法庭秩序，我们可要采取措施了。苗秀华这才坐下来，身如铜钟，面若石佛。大家也都不敢动，黑压压一片，候在法庭里。只过了20分钟不到，法官和书记员便回来了，要求原告、被告起立，当庭宣布了判决结果。支持业主委员会的合理要求，同意双方解除合同，在完成必要的交接以后，物业公司需立刻撤离小区。庭上居然无人作声，就连动也没人动一下。官司就这么赢了？那场一路走来的、被想象的艰苦卓绝的斗争，就这样轻描淡写的结束了？在喜悦升起之前，我的头脑中却充满了某种恍惚的感觉。估计大家也都和我一样吧，因为对突如其来的胜利无法适应，反而有了一种空荡荡的失落感。直到走出法庭，我们才喜笑颜开起来，几个人交头接耳，还有几个人兴奋而舒畅地伸了伸懒腰。物业公司的经理正带着手下的人扫眉打眼地钻进汽车，仿佛连看也不敢朝我们这边看一眼。真像小时候学过的歌曲里唱的：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。家门口的碉堡被拔掉了，我们有了当家做主的权利，有了安居乐业的前景。大家浩浩荡荡地走到街上，人群的响动也随着车水马龙而喧闹起来。叶教授忽然站住脚，带着满脸的笑意说：哎呀，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，还真得感谢苗大姐，咱们的苗主任。众人轰然鼓掌，七嘴八舌的附和：对，感谢苗大姐，感谢苗主任。这时再看苗秀华的脸，她似乎有一丝羞涩，但随即又变得红扑扑的，似乎有一团新的能量又焕发了出来。只见她往旁边挪了两步，跳上马路牙子，把那地方当成了一个天然的演讲台，而在开口时仍然中气十足，但骨子里的那股自信却不是我以前所见过的了。过去的苗秀华总是站在以弱抗强的立场上去战斗，而现在他俨然变成了一个胸中有大丘壑的强者了。苗秀华说： 大家先不要谢我。 大家又说，您还真别谦虚，这件事情里啊，您居功至伟。 对对对对对，别谦虚啊。 苗秀华笑了笑，又抬起手来做了个下压的姿势，把众人的声音摁了下去。这个动作他现在已经做得很熟练，很自如了，然后才说， 大家安静啊，安静。官司打赢了，可是在我看来，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，往后要做的工作还多着呢。既然旧的物业公司被撵走了，咱们需要马上雇佣一家新的来为大家伙服务。而为了避免历史重演，业主委员会得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，履行好监督和指导他们的义务。此外呢，还有咱们小区的停车场、门前空地、楼道走廊，这些公共设施以前呢都被弄得乱七八糟的，得拿出一个整顿的方案来。树和草也得种上一些，虽然绿地没有了，但是能够利用的空间仍然不少。总之是百废待兴，我们要在一个烂摊子上搞建设。有人问，那么我们的车位呢？还要收费吗？苗秀华豪迈的一挥手，当然不用，全都免费。众人发出更加真诚的喝彩。那天我们几乎是扭着大秧歌回家的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特别能战斗。 我们小区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。对于新生活，我想象的和大多数人一样，安逸、祥和、舒适，柴米油盐、锅碗瓢盆，制造孩子、生孩子、抚养孩子。既然买房是为了过日子，那么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投入的过，忘情的过，死心塌地的过，一直把自己彻底过成一个幸福的俗人。人生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因为没有更大的追求，所以人生本该如此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我却对这种前景能否顺理成章的实现产生了隐隐的担忧。原因还是苗秀华。官司打赢之后，苗秀华反而变得更加繁忙了。正如他所说，万里长征还长着呢，冷嘲热讽的催促旧物业公司搬了家，新物业公司的进驻也提上了日程。苗秀华专门就招投标的手续和流程向我进行了细致的咨询，又通过报纸把广告发了出去，然后便开始了严格的筛选。因为房地产市场的火热，相关产业也在短短的两三年内繁荣了起来，一时间有好几家公司前来投标。要想从这些公司里优中选优，是需要大量的审核、面谈乃至实地考察的。在那些天里，苗秀华除了回来扒了一口饭和打一个盹以外，几乎就没在家里出现过。他给自己印了一沓业主委员会主任的名片，随身携带着一只人造革的公文包，还在的确良衬衫的前襟口袋里别了一支签字笔，以甲方代表的身份出现在来访者面前。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，当甲方的感觉那是非常好的。接见那些物业公司的负责人的时候，对方那副阿谀讨好的劲头比我伺候客户时的表现一点也不差，而苗秀华则挂了一脸的铁面无私，不动声色地问东问西。 一轮面试之后，业主委员会又开了一次会，议题是通报招标情况，并且正式选定新的物业公司。令其他人感到不解的是，苗秀华的建议竟然是放弃那些有经验、有品牌的大公司，和一家新成立没几个月的小公司签约。叶教授犹豫道，那家公司好像缺乏管理小区的经验呢，还是一个外地的小老板在北京注册的，选他们合适吗？苗秀华固然也敢于教育一个他眼中的大文化人，哎呀，这您就不懂了，这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我算是琢磨清楚了，就是店大欺客，客大欺店，他们的公司越有背景，将来闹起矛盾来，咱们呐就越被动。以前的那个公司之所以敢欺负咱们，不就仗着是房地产开发商的亲戚吗？而如果公司小，在北京又是初来乍到，除了咱们之外还没别的客户，谅他们也不敢在咱们面前张狂，一朝被蛇咬，要选咱们就得选一个听话的，就跟挑儿媳妇儿、挑女婿那是一样的道理啊。听起来也有道理，但是我又觉得似乎不是这个道理。在苗秀华的思路下，雇佣关系仿佛等同于两军对垒，等同于互为假想敌了。然而这个思路却得到了众人的认可，大概是因为战时状态刚刚结束，大家都心有余悸吧。连叶教授也点头称是，还有人跟我开玩笑，哎，看来小林这个女婿就很听话哈。我只好说，哎，我听话，我听话。合同一签，新的物业公司便正式进驻了。他们果然班底薄弱，连十几个人七八条枪都凑不齐，来了之后还得现招聘保安和保洁员，管理经验果然很不丰富，不是这儿出岔子就是那儿有漏洞。有一次楼里的水路管线出了问题，因为没和自来水公司沟通好，还造成了两个楼道的人家澡都没法洗。然而他们也果然听话，不管大事小情，上到缴费金额，下到每天几点钟倒垃圾，都要谦虚地征询业主委员会，具体的说是征询苗秀华的意见。每当物业公司的人来敲门，苗秀华哪怕是正在吃饭也立刻撂下碗跑出去，真可谓风尘仆仆，殚精竭虑。众人虽然对物业的服务不很满意，但又不得不对苗秀华表示感动。大家说，哎，写个新闻稿，这都能够上感动中国的了。虽然现在工作呢还不能称得上完善，但是啊，有苗大姐在这儿坐镇，我们都能忍，而且也有盼头了。作为一个大小也在团队中管过事儿的人，我却看得出来，新物业公司的服务水平乏善可陈，固然和他们自身的水平有关，但恰恰也与苗秀华有一定的关系，什么事儿都得问他，这本身就降低了办事效率。而苗秀华本人的管理水平也不敢恭维，他虽然乐于出面，乐于发号施令，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那就是乱指挥。就拿修自来水管的事儿来说吧，对于小区的水电图他根本连看都看不懂，却一会儿让人去拧这个扳手，一会儿让人去通那个管道，在大呼小叫中耽误了不少时间。然而我却又不能说什么，我这位岳母正忙得乐不可支，谁好意思，谁又敢扫他的兴呢？再说，